新多门是卡电奈，卡比多高五百三七频道。现在是明月报告加牛新闻，官方已经到底新托沙干波拉奈总体结合原地观光。后来也新景点推地搞万年集规模，新托沙发展局表示，接落嚟将展开一系列可行性研究，了解休闲者嘅喜好变化，以确保新托沙继续成为游客广告嘅首选景点之一。世界那年之后，我国嘅回购度今年一来在转多国地嘅回购中进行对应渠道认识，同时也能够互相拜访，因素不少应接。环境规则在其气氛比往年浓烈，财政部长王松在出席庆祝活动时表示，政府将尽最大的努力确保人民可继续享有自由，不再受对流行病的影响。母亲在报告后，随着社交聚会人数崩溃，而分配业者接到出让更大的吉隆坡预订，目前已经无法再接新订单。一号创冠表示，营业额几乎恢复到官办已经一星期水平。防疫措施崩溃之后，国内在户外可送的博大桥道，在今年开年以来，人民对桥道的需求减少了最少四成。由威灵克服国撇中生产桥道的本地管理端，而最少实现已经台出迟多。本地的官办单日新办列连续三军超过两千起，报数千五百七十起。威灵波温山的数据显示，这段六十年期办列又经为续列，其余都是本土办列，每周办列短报录下公告零点七内。我国教育部正高额正额部长蔡仲宇考试向年白色机会，以应这期间推行了特别辅助结合，为我国培养顺于应在干敦性敦通文化作出贡献。蔡仲宇的领导实在罗明德的及新加坡兵业官火化年历闽南阿劳在万里举行。马来西亚的官办单日新办列世界对于训练回落到十千期以下。马来西亚威灵博 COVID-19 温章的数据显示，当地办列连续六军天下共趋势，十万新增加922期办列，其中多数是本土办列，而九月两办事。当地目前的累计办列得到445,781期，其中35,564人死亡。现代威灵主席公积极把握疫情，终究已经有认识这国家，通报了最少928期搏命亡因移动肝炎溺水办列，而50期办列正在调查中。社会主席发扬因公，多数办列来自 LU， 但是美洲、西太平洋和东南亚也出现办列。感谢新闻报告完了。